指尖像浪花开在我心间，构思雨柔若轻白如玉，手生根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浪花指尖

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老公，天气这么好，出去转转吧。 行啊，去哪儿好呢？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特别炫，还特别有文艺气息。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 乐车帮，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原厂维修，钣金喷漆，清洗养护， 4S 店维修保养，总价低至68折，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孩子担心父母在家没人照顾吗？还在犹豫是否送父母去养老院？都不用，找青盟养老，专业照护失能失智老人，量身定制照护方案，专业养老护理团队提供24小时全方位居家养老和社区驿站托管服务，通过手机就可以掌握老人每天的生活和护理详细信息。养老就要不离社区不离家，让父母舒心，儿女放心。咨询电话400-666-1360，400-666-1360。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今年空军将会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中毕业生当中招收第11批女飞行学员，共35名。在6月的中下旬，空军的各招飞选拔中心已经开始组织初选，而具体的招收办法呢，可以通过空军招飞网和招飞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具体的了解。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市网信办依法约谈了微博、今日头条、腾讯、一点资讯、优酷、网易、百度等网站，责令网站切实的履行主体的责任，关闭娱乐八卦的违规账号，以抑制追星炒作的媚俗之风。其中包括风行工作室的官微，以及全民星探和中国第一狗仔卓伟，以及名侦探赵五儿等知名的娱乐八卦账号被关闭。共享自行车政府监督与服务平台在北京通州上线运营，这也就标志着共享自行车的电子围栏在通州开始试点，同时也标志着基于卫星定位和电子围栏技术规范共享单车管理的解决方案首次进入了实用阶段。近日网传苹果公司全面禁用热更新，微信或12号从苹果公司应用商店里下架。腾讯的公关总监张军也回应称，目前一切安好，苹果并没有终止和腾讯的合作关系。 总有些惊奇的机遇，比

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 嗨，你好，九六九主播于洋陪你一起刷新微博。央视新闻网发表，最近成都有教师总结了小学生作文的套路，一个班有十多个孩子同时看到小男孩让座，很多学生作文里呢总有小卖部老板站了几天等着退顾客钱等等。那有人呼吁啊，要给学生作文解套，必须得给教育解套，给学生留出更多观察生活的时间。有人呢却觉得初学者都是从模仿借鉴开始的，更何况年幼的孩子呢。那身为老师和家长，你觉得应该怎样辅导孩子写出富有童趣充满童真实感的作文呢？来看网友评论。猫大人说，别让孩子也成为套路，现在的教人方式急需改革，首先要从家长抓起，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实，少一点按部就班，多一点自由发挥。方圆说，我认为小学生的写作必须是模仿和观察相结合最好，按照实际情况定，不要固定模式最好了。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就是作为老师有没有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帮助正确的引导孩子。那第二就是应该带孩子真正的去观察世界，只有自己身临其境才会体会到美好，也才懂得解套。继续刷新微博。 Vista 看天下发表，近日郭某在河北衡水某个医院探视病人，他看到楼道窗户的山栏啊，类似拘留所的监视，于是呢就拍了一段假装在拘留所被探视的视频，称在里面还不赖，能抽烟玩手机。郭某表示啊，只是图一时的新鲜和刺激，可是目前呢郭某却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那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等着收信的汉子说，一男子因造谣自己因造谣被拘留而被拘留。代码羊说，这脑子是有多少不够用啊。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确实应该加强。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于洋，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特意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二十五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